张新杰也是牧师中的顶尖高手了。 对续航的把握那是炉火纯青。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此时观众席上的陈果那是大为紧张，因为他最最最最最支持的选手苏沐橙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陈果也是玩枪炮师的，很知道这个职业怕什么。枪炮师这个拥有24个职业中最远攻击距离的职业，近战能力是相当差劲的。此时被王杰西缠上了身，魔道学者本就是一个攻击方式多样的职业，王杰西又有魔术师之称，苏沐橙根本就没法脱身，被压制得很彻底。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苏沐橙心下也在问自己。虽然只是全明星赛，但是稍有点不利就痛快地放弃掉，那也太没有职业素质了。苏沐橙在努力支撑着，他看到一队的队友，尤其是楚云秀，几乎是完全没了章法地想来帮他脱困。但是对于此，他心中居然没有什么期待，他甚至还觉得有点委屈。他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某个人，如果有他在的话，自己会被王杰西这样欺负吗？欺负这个词儿似乎有些过火，但此时的局面来看却真像是这个样子。苏沐橙对于王杰西的攻击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于他的队友他也并不是不信任，于文州的战术布局和指挥不会比叶修差，黄少天和周泽凯的技术也是超一流的。楚云秀冲来援助自己时很是不顾一切，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始终就是觉得如果叶修在的话肯定就不会是这样，即便是只有他一个人也一定不会。苏沐橙发现自己终归还是不怎么坚强，偶有强硬的时候，也是完全知道哪怕他不在身边，却也就在不远的地方支撑着一切，就算天塌下来也一定会有他顶着，自己就是蹲在一边画圈圈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呢，苏沐橙下意识地朝观众席的某个方向看了一眼，他看不到什么，但他心里清楚那个位置没有人，他今天是不会再来的，更别说像昨天那样突然跳上赛场接管比赛，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自己所真正期待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此时此刻自己真的所能依靠的只剩下自己了，于文州、黄少天、周泽凯，哪怕是关系很好的楚云秀，这些人苏沐橙可从来没想过要去依靠他们，要靠自己。明明在他离开的时候自己就已经下过这样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一看到他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就又全忘记了呢？现在的他处境可并不是很好，还去依赖那会变成一种拖累吧。自己喜欢在他身边跑龙套，但是可不想成为一种负累啊，是到了靠自己的时候了。苏沐橙再次郑重地告诉了自己一遍，眼瞅了一下目前的局面，突的电光火石般地使出了一记拔击。拔击是枪炮师最低级的浮空技能，挥出手中的手炮将对手撩向半空的一击，结果中了。连苏沐橙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是受了情绪鼓动，眼力、判断力、操作都猛然一个爆发，或者根本就是误打误撞。总之当王杰西的王不留行骑着扫把又是火箭般的朝他的沐浴成风身前掠来时，他的这一记拔击准确地把王不留行给砸中了。骑行中的王不留行立刻被敲翻成了浮空，基本的操作苏沐橙那也是很扎实的，跟上就是一个 BBQ。 即便是王杰西这样反应急速的大神，却也是完全无法来得及招架。一膝顶在了王不留行的身上，将他撞得更高，随后甩出重机枪，火舌喷射着连串的子弹飞到了王不留行的身上。这个低级的技能伤害或许在这顶尖的决斗中算不上什么，但是这个 BBQ 之后，王杰系的王不留行终于是被送得远远的。利用这个 BBQ， 苏沐橙也是漂亮地完成了一个压枪的操作，甚至有着把王不留行送到那铁三角堆里去砸翻他们的意图。这一变故着实突然，别说其他人了，就连苏沐橙自己都很意外，自己刚想着努力一把，就真把王杰西的纠缠给破解掉了。 今天的姑娘们都怎么了？好像状态都出奇的神勇啊。 于文州有些纳闷地嘀咕了一下，手底下却依然是一丝不苟，一看局面有变，更是立刻做出新的布置。 来得好！ 那边黄少天也是精神一振，挥剑就要去迎落来的王不留行。这 BBQ 始终不是一个强制倒地的技能，哪怕用上压枪技巧也没有系统给予的强制。对于王杰西来说，想这么容易就把他的王不留行形成人肉炸弹去撞自己人，着实有些不可能。此时的黄少天就是想助一把力，眼看王不留行落下来，突然的飞身就起，剑雨生凡凌空拔剑，却是一记落凤斩，想把王不留行这样劈落下去。王杰西却是早看在眼里，半空中也还能做出动作，抢出一个旋转扫把，人如陀螺般空中一个旋转，那扫把挥出的攻击范围极大，一下就抢在了黄少天落凤斩的前面。黄少天变招也是奇快，一看这一击是没戏了，立时空中出了个格挡，架了这扫把倒飞出去。谁知就在此时，一道豪光猛然从天而降，把个还在空中转圈圈的王不留行照了个彻底，光柱坠地，随后就是旋转分出六个小光柱四下扫荡。就在这地界并肩作战的韩文清三人顿时也是被赶了个狼狈不堪，谁都认得这是枪炮师七十级的大招卫星射线，随便中上一下都不是好玩的。 今儿的姑娘真的都是相当暴力啊。 于文州又是嘟囔了一下，这卫星射线毫无疑问只有苏沐橙才有可能用得出来。这记卫星射线一出，二队这边终于是全面乱了套。王杰西的王不留行被主射线轰了个正着，别说飞了，没趴到地上去就算不错。而后分散四转的小射线也是把铁三角追得一时乱了阵脚。黄少天、周泽凯又哪里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和苏沐橙是同队的，技能全免疫，那卫星射线对他们一点妨碍都没有。黄少天的夜雨生凡此时刚一落地，直接三段斩开路杀到阵中。那边周泽凯的一枪穿云更快，人还没上来呢，子弹已经不断地送了过来。两人的心思更是一模一样，都想抢住这个机会，把张新杰的牧师十不转直接做掉。牧师战斗能力本就不强，此时失了援助，又要躲那卫星射线，还要迎接两位大神级人物的猛攻，张新杰的操作依然一丝不苟，但却实在是招架不住两位大神联手。于文州这边一看对方混乱，也是立刻使了个大招，一个混乱之雨被召唤出来后，上空看起来一片混沌，乌烟瘴气充满了邪恶的味道，那紫黑的血雨落下，让人一看就觉得有些恶心。而这混乱之雨的特殊效果是有几率让被淋中的目标进入混乱状态， 这种状态下，角色的行动完全不受操纵者控制，自然是大大的麻烦。韩文清本是已要去救张新杰了，看到这个技能又哪里敢上前呢？跳出技能范围躲过就去绕道，结果那边哗啦几声响，楚云秀的元素法师召唤出了几堵冰墙，依次排了个整齐，也不去让冰墙爆炸，摆明了就是要挡道。一队的选手们此时不需指挥，自然而然的就配合到了一起，实在是因为局面已经太明了，大家战术素养又都这么高，这时做出的判断当然都是全然一样的。现场观众的掌声是经久不息，今天这场全明星赛实在有太多的亮点，绝大多数的选手都有惊艳的爆发，一次接着一次把场面引领到了高潮，而这一次苏沐橙猛然的一次亮光却已经成了一次关键的胜负手。被切割乱了的二队四位一时已经找不回局面，在黄少天和周泽楷两位联手攻势下，张新杰终于还是没能等到救援，成为了二队第三名阵亡的选手。至此局面可说已经很明了了，张新杰的牧师本就是二队最大的优势，此时他们人数下风，这优势又已经失去，实在很难让人看到什么胜机。比较尴尬的就是一队到现在还连一个人都没有折，如果能保持到最后那可就是完胜了，这样的话二队选手可就要有些难看了。不过毕竟是全明星赛，达到这个程度放在正式比赛里二队肯定还会一拼，但是这个赛场上很多人却已经不会太去认真了。只不过今天的二队却有韩文清，任何时候这位老兄却都是不会退缩的。一队一看倒也不想让二队的选手们最后太难堪，于是也是硬碰硬的胡乱打了一通，到最后二队终于是全灭了，但一队这边却也折掉了三个角色，完胜的场面终于是没有出现。这最后的尾声几乎没人计较胜负，打得比较花哨，虽然没有再把现场推出什么高潮，却终归是把气氛维持住了。掌声在二队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最终倒下时终于是到达了顶点，一队的不少支持者都站了起来，呐喊着自己支持选手的名字，毫无疑问周泽楷这三个字的声音占据了绝对上风。 老韩这家伙拼的真是…… 余文周又是嘀咕了一次，这韩文清硬是拼到了最后一刻，这要不是一队最后也连忙又端正了一下态度，搞不好真被这家伙给发飙吃掉了。在现场观众的掌声中，十二位选手从比赛台上下来，而先前打过个人赛和组队擂台赛的全明星选手也都回到了赛场正中。现场电子屏上打出了最终的积分对比，一队取得了胜利，一队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二队的支持者们虽然知道这全明星赛是怎么一回事，心里却还是难免酸溜溜的。